北京时间15点整。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986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阳光照耀每个人，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。习惯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。无论走到任何地方，有梦就歌唱。我们的 FM 986，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毅。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呀、啊！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，这回呀、啊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。什么袁阔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呀、啊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共计55部。另外我告诉您啊，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，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康熙先是静静地听穆子胥哭诉，脸上皱纹刀刻似的一动不动。见穆子胥说的稀话，哪里还忍得住啊？仰天长叹一声，已是泪如雨下。马齐眼见武丹也要开哭，忙跪前一步奏道：“万岁，保重啊！一会儿太子还要回事，还要引荐外臣，仔细着龙体。魏东亭年届耳顺，已是长寿，生荣死哀，似不必过分悲伤。穆大人，你也不必伤心了。我们费了多少唇舌，才劝住了万岁？再一哭，伤了龙体，可怎么好啊？”张廷玉、佟国维也含泪劝奏，三个人方慢慢地止住了。张廷玉见是缝，忙说：“李福和田文静户部见上来，因户部账目已清，引荐外放，主子这会儿见他们不见呢？”康熙略一沉吟，拭泪点头，缓缓说道：“叫进来吧，你们几个也不要跪着，起来坐到那边木屋子上。”说话间已见田文静在前，李福紧随着进了天井院内。这两个人在户部办差2个月有余，心计又好，办事又勤，很得印祥欢心。因为账房的事已毕，只有几十个封疆大吏尚未还清，恰遇吏部遴选，印祥知他们得罪人多，京官坐不牢，便见了田文静，莱阳县城。李福是进士，出任潮州同知，不闻一下，即刻引荐。两个人面上平静，因是头一次独进天眼，心里紧张极了，都是双手紧攥， 捏得满把的汗。引导太监将他们带到丹池下，便退了下去。李福小声地说道： 田兄，你先报履历，我接着说，不要错了规矩。 田文静心头突突乱跳，心里运着气，点了点头，甩着马蹄袖登上丹池，激动的声音发颤，大声道： 臣田文静，康熙46年恩科拔贡。 不料还未报完，李福脱口接上去： 山东诸城人。 田文静便回头看李福，两个人竟愣在了店门口。店内气氛原本沉闷悲惨，这两个人乱报履历，倒弄得康熙破颜一笑： 不要紧，进来吧。 两个人这才摆脱了尴尬，进来叩头礼拜。佟国维便说： 你们都是读书人，怎么如此浮躁啊？ 康熙微笑着： 他们本来心里就捏成了一团，还架住你再训斥吗？ 便温语垂询二人出身乏越，学历实亮。李福、田文静方才平静下来，一一细奏。康熙说： 你们的情形施世伦奏过，在户部办事很认真，这原是好的。但户部差事讲的是锱铢较量，国家亏空库银已久，不能不这样，这叫矫枉过正。出去做外官，守木一方，坐养人才，抚随百姓，不能全用户部分斤掰两这一套，讲究的是宫中勤能四个字，你们明白吗？ 这臣明白。 只怕未必真明白。比如江晨英，老名士了，又是状元，你们合出他一两多银子也都追比，这个存心就有点过苛。你们不要怕，朕是开导你们，不是责怪。要账并没有要错，但要有余地，要给别人留体面。你们年轻，宦途正远，要留心习学啊。 是。 这是例行引荐，通常只是见面磕头辞行，康熙这样叮嘱两个小吏，算是很优待的了。几个上书房大臣揣摩着这些话，都觉得皇帝是说给众人听的，却又模棱含糊，难明其意。大抵觉得印祥等人在户部差事办得苛刻了些。待到田李二人辞出，康熙却又叫过李德全说道： 你去户部传旨给印祥施世伦，朕已经处置了印额，给他们出了气，不可再恼，要好生切实办差，不可因循迟疑，务于10月初完差，轻松跟朕去热河狩猎。 几个人听了又是一怔，刚刚明白了一点，又坠入了无礼物中。李德全答应着要退下，康熙又叫住了： 你去内库，施世伦眼近视，把荷兰国供的水晶镜片拿2副给他，由他自己配副合适的。 李德全忙应道： 是，奴才这就去办。 佟国维微笑着： 我跟了主子这么多年，也没得这个彩头啊，老师真有福气呀。就这样吧。 康熙站起身来： 3个上书房臣子 跪安办事去吧。武丹和穆子胥随朕散散步，太子要进来，叫他到秦茂殿去见朕。张廷玉便知康熙要与武丹、穆子胥密谈，忙和佟国维、马齐一同退了出来。秦茂殿地处皇城西北隅，崇华宫东侧，宫字形，殿宇连堂结舍，十分僻静幽深。康熙带着武丹、穆子胥散了一会子步，心情畅快了许多，便在垂花门前站住了脚，注目看着满汉合璧的匾额，似乎漫不经心地问道：子胥啊，当年你从侍卫调离京师，朕也是在这殿里见的你吧？ 是。穆子胥忙答道：那时候这里破败得很，满院都是蒿草，可没有如今这么挺阔齐整。 康熙嗯了一声： 此一时彼一时嘛，当时地震坏了太和殿都没有前修啊。 一边说着，一边抬步往里走，里头太监忙都躬身避道。武丹是头一回到这里，穆子胥却知道这里按天罡术安排着36名哑巴太监，是康熙密见群臣的枢要重地，心下不禁凛然，不言声随后跟进正殿。康熙坐了球根盘龙藤椅，接过太监递过的茶，呷了一口： 有件事朕早就想细问一下，又怕穆子胥和魏东亭一句，今日带武丹同来，他来做个见证，其实朕早就知道，只是为你们周全，怕你们惶恐，才没问呐。 武丹的脸一下子变得异常苍白，他已经知道康熙要问什么了。穆子胥陪笑道： 我跟主子40-50年了，武丹和我都是马贼出身，一步步调理到如今位极人臣，功成名就，实实在在的恩重如山，情深似海，死一万次也报答不了啊。奴才扪心自问，绝没有欺人主子的事，主子有话只管问。 你们知恩忠君，朕十分清楚，不过说毫无隐欺也只怕未必。 朕想知道康熙23年你出任江南布政使，破朱三太子炮轰行宫之案，擒住假朱三太子杨启龙之后，太子和胤禛从北京连夜赏你们物件，朕想知道赏的什么，为什么赏，传赏的人还有什么话。 仿佛一下子抽干了穆子胥的血，他的脸变得香灰一样，又青又暗，惊恐地睁大了眼睛，吸动着嘴唇，一时竟回不出话来。当年他奉密旨去金陵，在莫愁湖与魏东亭合手，一举抓获伪朱三太子杨启龙，捣毁东正教徒在南京毗卢院的巢穴，并发现两江总督葛礼与这谋逆巨案瓜葛甚深，正要穷追底蕴查出事主，太子胤禛和四阿哥胤禛却从北京600里加急送来了赏赐。联想到葛礼与前尚书房大臣索额图的渊源，又想到索额图是太子的私党，魏穆二人惊骇之下商议此案绝不可深究了，因而连夜释放葛礼，归还总督衙门全部封存文书， 只将杨启龙一人审结正法了事。这两个结义兄弟立誓，此事上不告天地父母，下不告妻子儿女，让他埋在心里，烂在肚里，带到棺材里。整整24年中，只要一想起来，就是一阵心悸。其实二人身体实坏于此，幸而案过之后多年平静无事，原以为已经过去，谁料今日康熙皇帝居然亲口问疾，难道心上这愈合多年的伤痕又要破裂吗？难道是杨启龙那张可怕的嘴在地下又张口说话了吗？难道他微睨了一眼武丹，像被电击了一下，浑身剧烈的颤抖起来，扑通一声便跪了下去。这事儿与武丹无干，你不要疑心，不要怕，事关天家骨肉，皇帝太子，即便是朕设身处地，也只能和你们一样，朕要处置，寻个什么事杀不了你。你起来听朕说，这事儿本来朕也预备睁一眼闭一眼的，但如今朕老了，对后世的事儿想得多一点。过去这事儿只是父子君臣的事，如今就关系着天下后世，不能不问清楚，看这个太子根基如何，想想配不配当这个太子。穆子旭慌乱地爬起身来，好半日才回过神来，颤声说道： 这件事儿主子不点醒，奴才至死不敢言传。其实赐的物件并不贵重，一个如意，一个卧龙带，来人一句话也没有，赏了东西当夜就回去了。因为实在蹊跷得很了，魏某和奴才才越发恐惧，糊涂结案了事。如今回思，奴才们这才就是欺君之罪，求老主子重重惩办，奴才心里或可稍安。 说着眼中泪水已经夺眶而出。武丹起先愣住，怔怔听完，沉思着说道： 皇上，这事儿奴才也是头一回听见，乍闻之下也吓了一跳，但这会子想着太子那年才12岁，四爷才7岁，都是孩子，必是索额图怂恿着办的。太子不懂事，当时也没有如今这么多规矩，阿哥不准结交外臣，主子明察。 朕就是想知道太子当时陷得有多深，并不要追究。康熙起身妥妥踱了几步，目中波光闪烁着说道： 不过你们也别忘了，你们跟朕时朕也只12岁，诛除全奸鳌拜就是朕12岁的决策。 武丹想了想， 人和人不能比，奴才12岁时就知道偷着杀人家的狗吃。万岁爷这么英锐圣明，我看太子那么良善厚道，难比万岁计谋深远。何况当初鳌拜霸道专横，万岁也是给逼出来的，这和太子爷处境也不一样啊。 康熙回过头来仔细审量武丹，忽然一笑过来拍拍武丹的肩头： 直以为你只会杀人取乐，挖心肠心，真历练出来了。你这话算不得奉承，但你须知，朕在位时间长，这皇位腾不出来，有人比太子还急。人急了，能长见识；人受怂恿久了，也容易生出异样的心思。你看御花园那株老柏，生出来何尝是那样啊？员工们一日三弯，叫他什么样就什么样。穆子旭和武丹对望了一眼，康熙一太子一到这份上，处在他们的地位，也实在不敢胡乱的插言。正沉默间，一个哑巴太监进来打了个手势，康熙点了点头， 啊，这件事就此说说罢了。易经有云，君不密失其国，臣不密失其身。你们要仔细呀、啊、太子来了，叫进来吧。 晏仍进来了，他刚去了一趟乐寿堂后的偏宫，和郑春华幽会了一阵子。柔情蜜意的郑德趣呢，何柱儿跑去禀说了康熙的旨意，这一来就是没事也必须来一趟。胤仍意兴阑珊的进了秦茂殿，见武丹和穆子旭也在，愣了一下，打签说道：“ 臣给阿玛请安了。”“ 你来了也好。” 康熙一笑，指着绣龙瓷墩命胤仍坐了。“ 朕想问问，户部的差事到底办得如何了？胤祥的总账房已经撤了。”不知如今清出了多少银子。 胤仍听是问这事儿，松了一口气儿，欠身说道：“ 孤约清出了4000来万。 不要孤约，到底是多少？” 胤仍胆怯的看了一眼康熙，无可奈何的咽了一口唾沫：“ 3900万吧。”这事儿蓝总的是胤禛，原来库存870万，如今是4800万，是胤祥给胤禛回事的时候儿子听到的。 康熙听了没言声，起身质疑沉思了一阵儿。 4800万，这是个不小的数了。你们办差难呐，朕心里清清楚楚。不过有些事情你该早点回朕，比如胤俄卖家产弄得满城风雨，又大闹8月15，朕连节也过得不受用。皇阿哥是宗室里最亲贵的，太师体面了也不好。 胤仍忙起身陪笑：“ 前阵子儿臣只忙着艳遇的事，没想到就到了这地步，这是儿臣的疏忽。” 康熙点头：“ 你有你的难处，这不是要账的过失。显见是胤俄借题发挥，故意跟你打擂台。可说到底，他是你的亲兄弟，要能未雨绸缪，先和他见面谈谈，何至于到这个地步啊？”“ 是，阿玛教训的是，昨儿的事儿都怪儿臣。”“ 不都怪你，也有胤祥的份儿，追比的太苛了。不怕招怨是好的，但也不能学小家子放贷讨债，应该有个变通之法嘛。一死就是几十个朝廷命官，

又要变通，不能叫人有个侥幸心，又不许逼得太苛。他当真是不明白康熙的圣意，但只好口中答应道：“儿臣勉力去做。” 好吧，就是这。你知道吗？曹寅也病疟疾，叫大内药房取人送金鸡纳霜，直送江宁织造司。印祥那边朕已经告诉他，带武丹和木子旭告假了。朕许久没有出宫散散心了，有这两个老货陪着朕，就算你们尽着孝心罢了。燕仍糊里糊涂辞出来，心里直犯嘀咕，这清理户部的差事，自从胤禛带他清账以后，原是有些兴头的，没想到康熙面上几次夸奖，心里竟有这么许多的不然。魏东亭死了，穆武两人还不知向皇上密陈了些什么呢，要再死了曹寅可怎么好啊。闷闷地回到玉庆宫，已是沉默时辰，却见师父王善、常使朱天宝、陈家游正在翻阅各地递进来的奏折。他满腹心事的颓然坐下，吩咐道：“ 端碗参汤来。” 王善三个人早已经站起身来，见胤仍气色不好，朱天宝刚要问，胤仍便说：“ 我的乃兄灵甫从承德来了，进来过没有？知会太监们，灵甫安置下来，就叫他进来见我。 他们住南横街东夹道的宅子了，方才进来请安，太子爷不在。” 陈家友是个腼腆人，柔声细气地说道，又问：“ 太子爷见他有事吗？” 胤仍接过参汤喝了一口，嫌苦，把碗放在案上，透了一口气儿。 他是我的家奴，虽说在外头办差事，到底错不过这个礼去。他还有托和奇他们，还该进来伺候。 王善听了，在旁说道：“ 灵甫如今在承德已经做到都统，还有托和奇、齐世武、英斌进京是见皇上述职的，他们虽是家奴，也是朝廷大员，你是太子，不同别的爷，就便要见也得有个规矩体统，太子跟前还少了伺候的人吗？必要叫他们进来当值，才算尽了主仆情分了。” 王善言刚方正，牙案高峻，康熙就是看中他这一点，特拣他来做太子太傅，寻尊师重道的礼，其实带着管教的味道。胤仍与百官之中最不耐烦也最怕的，就是这位从来不苟言笑的清徐长者。听他出来见旨，心里不是滋味，却不敢发作，只一笑说道：“ 哎，师父，灵甫是我乳兄，托和奇他们还有兵部尚书耿索图都是多年的老人，常进来见见怕什么？” 王善脸上毫无表情：“ 不是这么说，上次拱善进京，太子请他们几个来宫中聚饮，外头人就则有繁言，说太子亲近私人，御史们虽说没敢动本，但就有闲话，就与太子不利呀。” 胤仍冷笑道：“ 师父，听那几个小人犯舌头做什么？我心中至公无私，堂皇正大的见见自己的奴才都不许吗？” 朱天宝等的话音一落，便顶了回来。太子是皇储，揽天下财，红天下用财是正理。他们在外做官的奴才，把差事办好，不过落个该当，些微一点毛病，别人都瞧得清清楚楚。他们没事一趟一趟进宫走动，好吗？上回万岁还说，这耿索图是怎么回事啊？兵部放不下他吗？总见太子做什么？这瓜田李下之嫌，不可不留意呀。陈家友也跟着说道：“还是不见得好。”胤仍没来由的随便说了一句，便抬的几个人异口同声的反对，又好气又好笑。哎呀，爸爸，不叫他们进来还不成吗？说着便要起身。我去一趟四贝勒府。朱天宝忙道：“太子，这是方才上书房送过来的急件，阿拉布坦在准噶尔出兵科尔科蒙古，车臣台吉抵挡不住了，西宁将军请调兵防护，还有梁墨军饷出下，一大堆军务，请过目。”胤仍满不情愿地坐下，一件一件地看，却是有点心猿意马，神不守舍，脑子里一会儿是郑春华，一会儿是康熙，还有穆子胥、武丹，忽然又想到叫太医院的贺孟甫配药，可不能叫跟前这几个人知道了。朱天宝说道：“太子，您今儿似乎有什么心事啊，看上去有些烦躁不安呢。”胤仍啪的将案卷向案上一甩，冷笑着说道：“哼，我倒有心事，只没人安慰也是枉然呐。真不知老十三在户部是怎么折腾，胤禛一味只由着他的性子胡来。”说罢将康熙方才接见的话说了，末了又叹道：“哎，清理这差事，见好就收，万万不能再出人命了。今日闹得欢，不妨投日后拉清单嘛。我最怕皇上变心，如今果不其然呐。”王善沉思着说道：“皇上说的变通，未必就是变心。如今账收回了九成，又到节骨眼上，太子你得立定主意，你一软，不但四爷十三爷里外不是人，好容易开创的局面可就完了。”陈家游皱着眉头说道：“皇上疼怜体恤老臣，他要抚慰人不发作自己儿子，发作谁呀？太子千万不要移到别的上头啊。”朱天宝16岁中进士，18岁选择东宫，一心一意要辅佐胤仍为一代令主，自己自然也就成了一代名臣了，所以说话坦诚耿直，毫不避讳。“太子，不能听风就是雨，您为国之储君，于臣下也则君，于皇上也则臣。皇上天秉聪明，圣心高远，越是这样您越要拿出气宇。我们光明正大，即便是皇上说的是临尊照办，或有不是，该犯言直谏也当仁莫让，这么移前虑后可怎么得了啊。”胤仍腾的红了脸，他不便当面驳王善，见他这两个小臣也如此放肆，心中不禁光火，豁的一下站起身来：“我怎么移前虑后了啊？又怎么不光明正大了？连见见我的家奴，你们先就有一车的闲话，你们倒不移前虑后。朱天宝，你狂什么啊？我的大世子比你还大一岁呢。”说罢气咻咻的拂袖而去。胤仍一出宫， 便乘轿直趋雍王府。想着诸多不如意的事儿，他坐在轿里越想越不是滋味。外间传言废黜太子，他是早有耳闻了，没想到自己身边的近臣也轻信这些谣言，动辄就危言耸听。康熙42年索额图谋逆是背着他干的，这件事儿经大理寺刑部和理藩院审结，由张廷玉亲自拘验，早已是定论。所以试完之后，康熙在乾清宫单独召见，胤禛造息叩诉密臣之后，父子抱头大哭，指天为誓，永不相负。可笑外头人不知情，就此便生出无限的心事。每逢他主持出事，总就不如昔日那样一呼万应。他心里恨恨地想着这些兄弟，老大是奸相明珠的外甥，轻狂浮躁；老三只晓得结交文人，吟风弄月是好手；老四呢，只知埋头事务，胸无大志；老五老实的话都说不利落；老六除了下棋玩鸟，事事不理；老七早死了；老八呢，只有这个老八堪称劲敌，和老九、老十、老十四勾连上下，似乎野心勃勃。但他从来没有单独办差，何来统御全局之才呀？其余那些小弟弟，不是乌眉造眼，就是乳臭未干，废了自己，谁能承担这太子重任啊？一路胡思乱想，已过了北定安门，到了雍郡王府。胤禛刚下轿，便见西边又来了一乘金顶绿泥大轿在门前落下，闪眼看时，却是三哥胤祉喝着腰出来，阴笑道：“ 原来是老三呐！我想着约了老四一同去松鹤山房看看你又买了什么珍版书，不想你也来了。”“ 是太子爷。” 胤祉一愣，忙上前请安：“我还想着约老四进去请安呢，都想到一处了。” 胤祉今年31岁，秀拔挺立如临风玉树，十分潇洒恬静，说话娓娓而言，显得从容稳重。二人正说笑，高福早迎了出来，磕头请安笑道：“ 门上说有客，哪成想是太子爷和三王爷，我这就进去禀四爷来迎。” 胤祉含笑摆摆手：“哎呀，我是常客，用不着这一套，我来给太子带路。你主子在东院书房吗？”“ 在万福堂。”“十三爷也在，两位爷正下棋呢。” 说着高福便忙招呼长随们接待二人护从人等到仪门内东厢吃茶。胤禛还是头一次到雍王府，随胤祉身后踏着卵石甬道仪礼进来，见里边正房雕蒙插天，飞檐突兀，十分壮观。室内却并不奢华，中央大炕下图书琳琅，琴剑平炉，枕垫平围，处处井井有条，纤尘不染。胤禛心下暗自点对：“人说老四最讲蝙蝠，果然收拾的齐整。”因见胤禛、胤祥正专心致志的对弈，便示意胤祉不要说话，只站在一旁观战。这盘棋已经弈至中盘，胤祥是阿哥里出名的棋王，胤禛却是一手臭棋，让三子的棋已经落了下风了。胤禛一手抓着棋子沉吟：“老十三，看来你是一步也不肯让我了。”胤祥也笑着：“ 该让的事儿就让，不该让的让了，那就是瞧不起人了。” 说着一抬头看见胤禛和胤祉，不禁吃了一惊：“哎呀，太子爷和三哥几时来了？”胤禛便也站起身来，乱了局，见礼安坐，又抻着高福不进来禀说。 印仍摆手说道：“哎呀，关起门来是兄弟，大规矩不错的就是了，中不中不在这上头。老八老九平日见我十二分的恭敬啊，后头就挑三窝四的叫老石这个炮仗出来闹，真叫气死人不偿命啊。”印象冷笑着：“哼，你们大约不知道，还有个大千岁在席上拉偏架，见我占上风就拉我，见他来打我就推着我挨揍，晚上又跑我府当好人，骂老九老十真不是东西。哎呀，如今这事儿啊，还有什么天理呀、啊？什么兄弟情分呢、啊？啊，老师原本要上折子弹劾师哥的，是我拦住了。他们明是冲我，其实做的太子爷的文章，看看再说，忙怎的？”印仍不禁一呆：“嗯，我的文章，真可笑，你都听说了些什么呀？”印祥亲自捧了两杯茶奉给印仍印纸：“你还看不出来呀，外辱施世伦，内闹御花园，一个连环套。太子啊，已经有谣言了，说你说过古今哪有当四十年皇太子的，还有说你那年军中请安，见万岁病得七死八活，憋不住掩口偷笑，你听听，不是要往死里整治你吗？”印仍听了，呆着脸沉思良久，方冷笑着：“哼，这是对天可表的，我只问自己的心，要是听这些闲话就往心里去，我不吓死也得气死。”印纸打了个冷战，脸色变得有点苍白：“哎，人心如此险恶，真正可畏呀。”印祥却掉头一闪：“别理这些直娘贼，我打冲炮还不怕呢，你们怕个什么呀？”胤禛望着窗格子，眸子晶莹生光：“怕也无济于事啊，不怕要有对策。其实人们恨我还在太子和胤祥之上，恨不能食肉寝皮了。我们这边不必怨贤做事，有人就引风吹火，借机指挡世恩，红着眼等着差事办砸了，一窝蜂上来咬死我们。所以只有办好差事，叫他们咬无可咬，才是唯一出路。”印祥府长笑道：“招呼啊，就是这话。这几个顶着不肯出血的丘八总爷、提督将军，明儿就和他们打擂台，不怕欠债的英雄，就怕讨债的英雄。我就不信胳膊拧得过大腿。嘿，他啪的一拍脖子，打死一只花脚蚊子。”印仍想起康熙盯着自己寒凛凛的目光，担忧的皱紧了眉头：“老十三，你不能莽撞，再逼死人是了不得的，看看人心吧。上回老十折辱世伦，几十个部院官在旁，竟没一个出来劝劝，真要叫我做个毒夫吗？”印祥一听便火了，想想他毕竟是太子，忍着气笑了：“哎呀，我们整治的是民贼，怎么会成毒夫呢？要是这就算毒夫，我看就认了也无妨。”尽管印祥压着火和颜悦色的说话，印仍还是觉得这混小子对自己太无礼了，冷冷地说道：“你认我不认，这是什么好名声？哎，千夫所指，无疾而死。”不料话音刚落，印祥合掌笑道：“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如此善终，吾之愿也。”你印仍觉得今儿不顺心的事太多了，见印祥处处顶茬，兀自满不在乎，旁若无人的喋喋不休，不由拉长了脸， 嘴唇哆嗦了半日，立起身来说道：“你这是和我说话吗？仗了谁的腰子，这么胆大妄为？” 印祥原本是无心说笑，见太子变了脸，先是一怔，接着也起身来，盯着太子的脸，嘻的一笑：“ 是我的，不是啊？原想说笑，何至于就触了您的虎威呢？那既如此，往后我小心伺候就是了，也好早晚的了。今儿老八摆酒，要请我去，告辞了。” 说着抱拳一躬，又给愣在当地的太子打了个签儿，起身抬腿便走。胤禛急得一拍桌子，厉声喝道：“站住！” 一时屋里变得一片死寂，连伺候在廊下的高福、狗儿、坎儿都愣住了。良久，胤禛丧气地长叹了一口气，颓然落座，双手捂着脸：“ 哎，去吧，你由着他去吧，办事可真难呐。” 胤禛蹙额说道：“ 老十三，你今儿是太无理了，就是我们和老八老十也没跟主子这样。 我拿什么和八爷比呀？”胤祥气呼呼的直喘粗气：“你以为我容易吗？啊，才去户部的时候，光那些堂官爷老蓄力差点没把我摆着死，连前头算上，在户部二年里头，谁睡过一个囫囵觉啊？谁就不是人呢。”他说着，泪水在眼圈中打起了转转，又生生地憋了回去。“ 我图的什么呀？还不是给你争脸吗？一到节骨眼上，你就叫我吃松劲丸、消力散，我受得了吗？”我 这话说的动了真情了，胤禛不禁垂下了头，拧着眉心，还是叹气。胤禛拽着胤祥过来：“ 太子也是好意，想把事情办周全嘛，你看你就恼了。” 胤禛也说：“太子的话有道理，凡事得讲中庸，是不能做过了头了。不过太子也不必犯愁，清理的事万岁几回说都很赏识，如今因为轰了魏东亭绝驾，万岁一时烦恼，说句不然。话说回来了，这老十三呐，也要见好就收，就坡打滚，好生收场也不错。”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是开了一坛陈酒，蕴藏春秋才敢敬酒的心忧。纵然一剑在手，曾记他自谋算运筹，又

北京时间16点整。